石，受到基本法憲制保障。聲明認為中央政府的自我克制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港澳辦和中聯辦在內的中央政府各部門試圖干預香港本地事務的行為，例如為影響法庭的判決而評論，都可能觸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警方調查跑馬地朝早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89歲男子懷疑被私家車撞到不治。45歲私家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事發在朝早11點半，涉事私家車沿著成和道往藍塘道方向行駛，駛至近成和道60號對開的時候，撞到正在過路的事主。事主頭部嚴重受傷，送院的時候昏迷，其後證實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3,371點，跌5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771點，跌7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69，澳元0.629，加元1.409，新西蘭元0.596，人民幣7.069，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3.17美元，賣出1,725.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龙虎榜伴奏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瓶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为。 Jenny 话终于等到机会唱非剧集歌啦，而歌入面都系关于等待嘅。 最亲爱， 讲就算俾人笑系蠢材都好，都甘心守候自己嘅爱情。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谢慧蠢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候选名单 The Kaino Wari 世界末日 Love Song Win Get Down Gunnar Jenkins 米津玄师马玉露 Sina Ringo Utada Hikaru 追名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宣判 Kimura Takuya 木村拓哉 One and Onl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嚟到今日系4月15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逢礼拜三有 Annie， Hello， 莫莉你好啊， 仲有我莫莉，当然仲有就系电话中嘅 Kitty， Hello Kitty， Hi， Hello， 哇， 即系大风咁 ，Hello， 好大风啊你嗰边， 我好大风咩？ 头先有一下咯。冇事啦，而家 OK，清楚， 系啊， 我冇喐，我而家喺房， 系咪瞓喺度同我哋倾偈啊？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唔系一个好似好正经嘅状态，系做唔到呢个封烟嘅， 系咩？ 即系如果摊喺度咧，你会把声又唔同咗，跟住好似好唔想讲嘢咁样嘅。 哦，你哋有冇发现我封烟嘅时候把声唔同咗？我想问。 又好似冇乜喎， 因 為 覺得一 樣 喎。嗱，我想話俾你聽咧，只係自己覺得嘅啫， 係咪啊？ 係，即係就算我而家咧聽翻我自己有陣時聽翻自己隔咗麥出嘅聲，我係覺得呢個唔係我嚟嘅，即係或者電話入邊啊，有陣時自己錄音啊聽下咁樣咧，都覺得嗰個唔係自己嚟嘅， 因為 人哋聽係一樣咯。 係啦，因為以前我喺電話嘅時候，啲人就話：哇，你把聲唔同咗，温柔咁多嘅咁成，覺得我揸住電話就温柔咁多。因為喺屋企的而且確真係唔同啲噶，個風煙會温柔啲、細聲啲，因為。怕旁边的人听到自己讲什么， 他 觉得好像懒洋洋一点个人。 但是我离身先，我封烟的时候是真的坐在张床， 怪不得啊， 坐一条颈痛，我瘫了在那 里。所以我觉得应该考虑下一次我们就不只是斋听声，就是我们两个就算在直播室，要有一个另一个主持，他如果是在家打电话来的，我们不如选择视像见到他那只，就冇得咧，咁懶洋洋，或者睇下佢懶洋洋個樣係點啊 ？Andy 玩我哋個 Kitty， 你聽唔到 Kitty 把聲， 唔應我係嘛？ 唔係佢個反應係。 喂，不過話時話，放咗幾日假係幾懶洋洋嘅。即係我意思咧，即係啱啱放完個復活節，咪連續4日嘅。即係雖然好多人係在家工作，都好似放假，但唔可以行山銀行噶嘛，即係都要喺屋企做嘢噶嘛。咁但係真係嗰4日假期咧，紅一咧就真係一個放假嘅感覺。 係 係啦，咁樣搞到其實真係確係有啲鬆懈嘅。 係啊，同埋嗰幾日我真係覺得，哎呀，我唔想翻工啊！ 嚇， 真係有放假 feel， 嗰種放假 feel 係可以留喺屋企咩都唔使做，咩都唔使諗咁樣定咗個人， 即係你乖留喺屋企嘅， 都有出到去嘅。不過不過離身，因為呢啲我都揾緊第二啲題目，所以我就出咗一轉。 哦，即係做嘢， 係啦， 哎呀真係乖啊，卡文聽到噶啦， 係咪啊？ 係 最緊要佢哋聽到。 喂，但係咧，我唔知 Kitty 啦，即係阿莫莉就話喺屋企啊，即係做嘢先出去啫嚇。我咧就真係即係四日都有即係出街嘅， 係 嚇，即係我就。唔理身，我真 係曳算喎， 食飯順便視察下行情咁樣。咁咧， 唔係你有理由嘅 ，OK OK， 我冇理由嘅，即係 嗱時差行情咪一個理由咯。 時差咩行情咧？話時話咧，我就要入啲貨嘅，即係例如你都知道我好中意烘焙啦，咁咧就所以都要入下貨啊，買下嘢啊咁樣咯。咁啊，另外咧，我啲女咧又突然之間有一日同我講話，媽咪啊，即係好喺屋企真係好似即係冇咩做，咁我就即係想起咧，突然抬頭望到咧櫃頂有一幅畫咧，就係敏大人咧喺以前咧 recycle 咗一幅 puzzle 俾我啊，咁我就見到咧就話，咦，不如我哋砌 puzzle 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嗰幾日假期咧，我哋就出去入貨，就去買呢啲嘢，咁我就發現個行情咧，原來真係好出乎我意料咯， 係咪嗰啲純白色反而最銷量最高啊？ 唔係，我以為冇人會去嘅地方，原來係好多人去嘅呢兩度。 哦，我以為你講緊個砌圖嘅銷量銷情。 其實真係咧，我相信啊，其實應該如果唔係呢段疫情咧，我諗嗰啲砌圖公司啊，或者砌積木公司咧，好出名嗰間 L 字頭咧，我覺得係冇咁多人會去行嘅， 或者睇完就算 係啦。而家係排隊俾錢，係啦。咁我已經覺得我幾闊綽，一次過買兩副，即係砌圖。點解前邊咧係五副啦？哇！咁、而我後面嗰啲咧都係四五副喺手，係啦。咁到我俾錢嗰陣咧，個老闆仲話：，買咁少啊，咁樣。 哇！ 咁跟住我就望一前望一後，係喎，我真係確係少啲嘅。咁但係因為即花多眼亂揀啦，同埋條龍好長咁。但係其實我真係想講，真係好多人咧去呢啲地方度買。我諗呢啲鋪頭應該即就呢段時間應該啲係咪叫做因禍得福咧？ 係啊，呢、這個我都有分享啊。因為咧就係喺呢四日，即係對上嘅四日復活節假期咧，咁我就去焗蛋糕啦。平時我都有煮嘢食嘅，但我覺得焗蛋糕咧係再需要得閒啲先得，因為底嗰啲嘢又好似油膩啲啦，又牛油又剩，跟住又要即係啲烹。總之就大工程啲嘅，我自己覺得焗嘢就咁，我就趁住嗰幾日咧，就諗住焗個蛋糕喎。咁咧，我發現以前我唔見咗我嗰個打蛋器，可能搬屋嘅時候就冇搬到。咁我咧係 定係你又送咗俾人啊？ 唔係，我係 你唔知就係 Annie， 我而家小氣啊， 就俾人冇俾你啊。 我最近物色一個氣炸鍋，跟住尋日佢好囂張同我講佢掉咗， 咁浪費。 唔係即係意思， 唔係我係仲 轉咗俾人。 哦 現在很害怕 就冇俾你係咪？ 我驚，佢唔知道我想要嘅之前。 我想話咧，我係行咗好多間鋪頭先至買到一個打蛋器咯。我第一間咧，我就諗住，咁我落去樂富嗰個街市嗰度有一間烘焙店啊嘛。咁喺門口咧已經見到裡面人山人海，人頭湧湧啦。咁我哋入到去真係好辛苦，就去買咗兩個嗰啲蛋糕模啦，咁跟住我就問有冇打單氣，佢話冇啊，斷曬貨啊，未翻貨啊咁樣。咁我都知道啊，呢排應該好多人喺屋企整餅啊、焗蛋糕，其實你睇 Facebook 都知㗎啦。咁跟住咧，我就再行去一啲大嘅超級市場又冇啦，即係嗰啲叫做百貨超級市場啊。咁跟住又去一啲咧電器鋪咧又冇啦。跟住咧後屘去到落到九龍城咯，跟住九龍城咧去到一間電器鋪，見到佢 show 咗出嚟，咁我好開心啦。咁我就我要呢個啦咁樣，跟住佢就sorry 啊，呢個都冇曬啦，呢個係即係display 嚟嘅啫，咁樣 display 都好啊， 但係嗰個就唔賣嘅，因為已經好似即係送 PayPal 咁樣㗎啦。 哦， 跟住咧，我係行咗好多間之後，我諗我行到第六七間到啦，之後先買到一個，但係點不知咧，俾我撞到好嘢喎，我買到一個好好用嘅打蛋器咯， 係點用啊？有分別嘅咩？有好同唔好嘅咩？ 因為我 即係四百次噶嘛，係咪四百次咖啡啲 friend 嗰只用手嘅喎，嗰只要 有啲人懶到用嗰打蛋器㗎， 哦係咩？哦，係 我嗰個咧，以前我用嗰個咧就我覺得比較重嘅，咁今次呢個咧佢就用 USB 插電就唔使入電芯啊咁樣嘅，咁同埋咧 USB 插電會唔會好快就冇電㗎？我成日講 USB 插電會好快冇電㗎。 佢話就話你可以打唔知半個鐘至一個鐘咁啦，但其實你夠曬用啦，你都 咁又係係 啦，你整一個蛋糕好快嘅啫嘛。咁跟住嗰個嘢又有得調校角度嘅喎，仲要咧佢係即係打完之後你咪要擺埋一邊嘅，佢可以自己企喺度咯。又好輕喎， 咁重點係貴唔貴咧？ 係啦，係啦，係啦， 三百幾蚊咯， 哦，咁都貴，喂，貴貴地喎，喂，我買嗰啲200蚊留下嘅啫喎， 係啦，我以前買嗰啲200蚊，但係就重好多，我發覺同埋大嚿好多咧，即係拎住就好唔 顺手啊！呢、這个虽然行咗好多间，跟住之后先见到佢，咁我觉得我都买到好嘢咯。 系咁啊！呢、這个叫做执着的执着的整蛋糕故仔啦。 喂，但我想讲唔系净系打蛋器帽咯，即系你劳碌嗰啲叫叫烘焙嘅帽啊，嗰个帽啊， 系 即系譬如而家好兴啲人整古早味啊嘛，呢、期 系啊， 系啦，咁古早味唔知点解系啦，唔知点解要四方形嘅。 系咯，点解？ 点啊！嗱，我真系唔知点解成日要用个四方形。 可能最传统啩，古早嘛。 嗱，我哋不如咁啊，试下问下听众们啦。如果你知嘅话，就喺 Facebook 度同我哋讲声啦。一首歌之后，睇下有冇人讲俾我哋听系咩嚟噶。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 Anthony 嘅一所原命咁咧，我哋一首歌之前就话咧，即系古早味蛋糕点解条正方形做咁大嚿噶嘛？ 系啊，即系嗱，如果我喺台湾其实古早味系咪嚟自台湾嘅？ 系 啦，咁我喺台湾嗰啲夜市咧食过一次，咁咧佢确系咧真系成饼咧，系大过豆腐个砖木嘅， 系 两倍至三倍咁大，然后跟住佢一劈出嚟之后咧，就切一个四方形咁样卖啦，咁我哋自己屋企自家 就係唔會整一劈咁大咁㗎嘛。咁、啊啊、但係我哋都要四方形，我唔知點解。 哦，即係細、啊，即係自己細整嘅都係要四方形。係 啦、 啊， 大概你當十八寸乘十八寸個焗模咁嘅 size。咁如果你喺嗰啲地方買咧，佢切出嚟嗰嚿就係咁啦。係啦、啊，咁我哋自己就希望做一嚿咧、嗯，就等於你喺街買嗰一嚿嘅 size 咁樣。 咦，即係睇嚟 Andy 成功咗㗎咯喎！ 我成功，但係問題我想推介俾我朋友咧。 但你唔好推介俾我啦，我肥咗好多啦。 我推介你整啊，你整完請翻我食得啦，唔係推介你食啊，推介你整。咁我幫朋友買咧，我行過幾間都買唔到。 嗯， 即係尤其是你話我要四方形嗰只咧，佢、嗯、就話係買曬噶啦。哇，咁幾時有啊？嗯、啊都唔知啊，咦、嗯，好多人買啊咁樣。 係，有聽眾就話即係未講古早味點解嘅蛋糕係正方形啦。但係有聽眾阿 Joyce 就話咧，佢話佢上個禮拜六喺坑口都見到有蛋糕嘅材料店咧，都係人山人海。咁、即係話。其实不只是九龙区 是 的，港岛区、新界区全部都是。 是的，即是他们的工具啦、就算食材啦、即例如你必备的，譬如所谓那些忌廉啦、就即买不到啦，买晒啦、某些芝士类的产品又是买晒啦。那我觉得即最离谱呢，就是说即有时候蛋你都未必买到。是 的， 即我不知道在超市无厘头呢，有阵时候蛋呢，我定还是我早得就九点零十点去超市啦。是的，即他是空空如也的、 是 的，所以都几可唔可以真系好多人即系焗饼整蛋糕呢一期？ 我觉得呢个系其一，其二就系逢系呢啲咁样嘅湿湿碎碎嘅嘢，我堪称做湿湿碎碎嘅一啲零件部啦，我叫做都真系好多人排队买。因为话说上个礼拜咧，我阿姨生日，咁、我就同咗佢去大埔一个好大嘅超级嘅城市入面嗰个嘅百货公司度买食饭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因為佢咁啱又係買水煲喎，因為壞咗水煲，咁、所以又係經過電器部，電器部出面就好多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啲濕濕星星嗰啲咧買嘅地方，哇！黐筋嘅啲人多到排隊咧， 放監噶嘛，我諗係，係 你 見到、那個、感覺 你以為兩折優惠啊，跟住我係直情係跟住我阿姨排隊買個水，買完之後冇人理佢啊。因為啲售貨員太忙啦，係跟住要周圍去揾啦，跟住搞掂咗之後咧，都前前後後搞埋好耐啦。咁嗰個排隊亦都排咗好多人，係我諗坐底眼見係有成十幾個人排隊噶。咁唔係真係特價或者有啲咩特別太平。跟住之後隔多陣到，我想買個普通裝水，即係室內普通嗰啲水壺仔嗰啲啦，透明嗰啲。跟住之後我拎起個水壺諗住去排隊嘅時候，見到又勁多人，跟住我放翻低唔買啦。即係其實係好多一啲關於廚房嗰啲或者係屋企用嘅用品都勁多人咯， 係啊， 完全唔似係話大家講到經濟嘅， 喂，尤其是 因為大家都留喺屋企嘛，大家都留喺屋企，跟住又多咗時間，譬如喺屋企整嘢食啊，或者對住屋企所有嘅家品咧，即係可能碗都會打爛多幾隻啦， 所以就要去買， 係啦，跟住就要去買。所以我諗好多嗰啲即係譬如豉油糖生抽嗰啲咧，平時你喺屋企即係可能未必成日煮嘢食，你就唔覺，跟住。打起手你啊，晚晚都喺屋企煮饭嘅时候，可能就真系要好多嘢都要补货啦咁样。我嗰日谂住整一个嗰啲寿喜烧咧，跟住去到嗰个超级市场咧，系嗰个寿喜烧个汁系卖晒噶，即系嗰一行系卖晒噶。 呢、這个系长期冇噶，唔知点解、我搵都搵好耐噶。 喂，但系寿喜烧汁咧，讲开寿喜烧咧，其实系可以自己沟出嚟噶。 我知 哦，系又唔使买个汁咁样噶， 未淋啊 嘛，系啦，啲甜豉油啊、冰糖啊嗰啲。 系啦系啦，你味淋糖豉油加酒咧，四样嘢咧加水啦，咁啊你捞埋咧，其实就系嗰只寿喜烧嘅味嚟。 系啊，但我觉得麻烦嘛。 拜拜。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每天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 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今夜是我。从没话何以得到不多，散出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既不数收获，何须责为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日开考，5月25日完成，目标在7月22日放榜。如果疫情恶化令考试暂停，将会安排在5月22日或者6月11日开考。如果文凭试最终要取消，就会按考生校内成绩和所属学校过往文凭试的表现评估考生的成绩。考评局话，体温高过摄氏38度或者正系接受强制检疫的学生不准应考，可以向考评局申请评估成绩。提醒考生在两节考试期间休息的时候，都要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考生应考的时候，亦都要带备最新的绿色的准考证，同埋3月初派发附有相片的准考证。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有外游记录，累计达到1016宗。当中有由摩洛哥返港接受家居检疫人士，因为大便带血入院做检测，其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患者的大便带血是否与感染新型肺炎有关，要再由临床医生跟进。患者亦都可能基于本身的疾病而大便带血，例如患有痔疮。被问到患者是不是违反检疫令，张竹君话：患者致电中心热线讲述情况之后，得到职员口头允许出门，并乘搭的士到玛加烈医院求医。另外，本港出现今年以来首宗的本地登革热个案，患者是一名84岁男子，住在元朗崇山新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世卫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履行基本职责，令疫情爆发得更大，宣布暂停向世卫拨款。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网站回应，世卫组织的唯一重点是致力为所有人服务，挽救生命并制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重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北京表示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的决定削弱世卫的能力，损害国际抗疫合作，受影响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特别是能力脆弱的国家，敦促美方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和义务，支持世卫领导国际抗疫。欧盟谴责特朗普的决定，认为并不合理。德国外交部长亦都说，推卸责任无济于事，新型冠状病毒无国界，各国必须紧密合作，加强支持世卫。

个新闻翻嚟啦，而家咧十点半新闻之后咧，依然呢度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今日咧有 Annie 啦，仲有电话入面嘅 Kitty 喺度。咁我想讲嘅就系疫情之下。因祸得福的行业有些什么 东西？刚才我不是讲个砌图的。即是我想讲这个砌图呢，其实我已经真的 N 年呢 是没有砌过的。 是。 即是我不知道你对上一次你们有没有玩砌图的。 都有， 即一定有玩過啦，以前係嘛？即呢啲係一定要好得閒，真係得閒到不得了咧。即除咗話可以玩焗蛋糕咧，即其實砌圖呢樣嘢，我諗係真係要極度無聊之下咧，你先會去諗起玩呢樣遊戲噶嘛。 仲要有啲人而家係極度無聊到咧，我知道咧就係坊間有啲熱賣或者係 hit 嘅砌圖嘅圖案，知唔知係咩啊？ 黑地獄同埋白地獄， 係 我係咪食嘢 啊？變 曬 嗰個 係啊！ 但係嗰餐廳我買咗咯。 啊、你就是买嗰两盒就是这个 了。我买了一两盒，一盒其实我之前买的是宫崎骏那些来的、我真的觉得很漂亮，宫崎骏那些漫画的砌图。跟着你砌得几幅之后呢，你就 想挑战一下自己。于是呢我女儿就说呢，不如买这类东西。但我觉得即一幅黑一幅白实在太无聊了。就算你砌完呢，你都不知道我来做什么，一幅黑晒一幅白晒。于是我就发现呢，原来有一个叫做黑白地獄。即係有少少 pattern 啦，叫做即係黑白黑白咁間住。咁另外一副咧就係、是、彩色，咁就即係五顏六色，好似 rainbow 咁樣咧。咁 有個我就唔知啊，呢、這個。 咁我覺得即係起碼砌起出嚟咧，你都係有啲嘢望下咁樣。雖然砌嘅過程我都覺得係困難嘅，應該。咁我未開封，但係我會覺得我會想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就砌埋呢兩幅嘅。 係 嚇，我介紹你啊 ，Annie。如果你砌完之後，因為今日咧咁啱，即係可能你講得啱啊。那個砌圖行業咧又再復興起嚟啦！我喺呢、這個即係碌緊面書嘅時候咧，就發現有廣告喎、即係有賣砌圖嘅廣告。咁入裡面有一副咧好吸引到我，但係我後屘諗諗下之後都係唔買啦。但係佢好靚，又啱曬你所講，砌完之後咧又可以即係裱起佢啦。跟、住然後砌嘅時候咧，佢又係有難度嘅，因為佢好似嗰啲色，佢係一個灰灰白白咁樣嘅月球嚟嘅，佢成幅系圆形嘅，你砌完之后咧系一个圆形嘅月球嚟嘅， 立体砌图 系啦。咁但系咧， 直情系一个波啊！你意思砌 完之后变咗个波噶？ 哦，唔系，佢唔系立体嘅。 啊，系啊， 佢唔系立体嘅、 但系个构图系好似月球。 唔系，佢系成个砌图系圆形噶。 哦，即系砌完嗰幅图系圆形， 系咪 2D 嘅啫，冇 3D。 哦， 唔系 3D， 系 明白。 不过即系好似一个圆形嘅钟咁样咧，可以喺墙度咁样咯。咁但系佢好靓嘅，不过我睇落去都有啲难砌。第一就系佢唔系即系我哋平时砌开四方形嗰啲咧， 有边啦。 系啦，佢里系啦，冇乜边啦。二来就系佢里面啲形状都有啲唔同，个颜色又好似咯，即系白灰咁样咯。系啊， 都可以考虑下。 但系咧，我因为咧，而家咧太多啲砌图或者啲积木嗰啲咧，而家就疯狂地好多人买啦。我建议大家之后咧可以开一啲群组，可以到时互相交换玩。冇咁嘥。 即系点啊？即系砌完又拆翻佢再玩过啊？ 你砌完之后你拆翻佢，跟住之后可能同第二个人交换第二幅你想要嘅砌图咯。 吓， 系啊， 我唔舍得噶，我砌得咁辛苦又整翻佢，傻嘅我咧。嗱，你中意我送一副俾你啦。 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当然你系玩厌咗嗰啲人啦。系啊，因为你玩具或者砌图嗰啲，你可能砌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我想砌第二幅。 好环保啊，得系冇呢啲。 因为我觉得呢啲你屋企冇咁大，可以挂晒咁多幅噶嘛。 喂，但系我想讲咧，即係我覺得嗰個過程咧，因為我去買嗰陣咧，咁我就聽到我嘅即係好八噶嘛喺嗰度，咁梗係豎起耳仔聽人講嘢。咁我就見到有個哥哥仔咧，佢咧就買一副1000塊嘅，咁咧就話，咁我就及下佢嗰副咩樣啦。咁跟住咧，佢就話有冇得幫人砌啊？咁樣咁我其實幾想撲上去前面話，不如我幫你砌啊？咁樣，因為其實我係想砌，不過我再三諗一次，其實我砌完就唔捨得俾人噶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忍一忍啦。咁我就再聽佢講，咁原來真係有幫人砌喎。咁嗰個咧，嗰個店主咧就話有咁樣，咁佢收幾多錢啊？咁樣你知唔知收幾多錢？ 就咁齋砌個人工費， 係啦，即係幫你砌完俾翻你咁樣， $100。 得唔得？ $200 啊嘛！如果你1000，我谂佢系断块嘅，即系500。 系应该系噶，系噶都。 1000块就贵啲咁样。 应该系1000都多噶，讲真，都几大幅噶。 我估你呢啲人工都起码四五百蚊啦，系嘛？ 嗱，但系嗰副嘢咧， 边个买啊？ 嗱，嗰副嘢六百蚊。 咪咯，嗱，你谂下，你四五百蚊，你个人工差唔多成副砌图，咁你俾 咁有个 reference 啦，嗰副六百蚊， 系啦， 咁你觉得几多钱你会肯俾啊？ 嗰一百蚊要你砌，你砌唔砌啊？ 唔砌， 可能砌，系咯，咁我就唔会话冇人做啊嘛。 如果我喺屋企只系想打发时间，我 OK 嘅。 嗱，所以我咪就系咁谂咯，即系嗱，我又既可以唔使俾六百蚊去买一副 puzzle， 系， 然后跟住我又享受咗一切嘅过程，然后我又赚到啲啲钱啦，叫做，咁咪几好。但系我真系再谂深一层，我系到时就会反口咯， 系， 即系我未必肯俾翻人咯，我真系要俾翻六百蚊佢。 开价？ 我系咩话？ 系到底几多钱？ 开价几多钱啊？ 二百蚊。 200元， 合理合理合理， 三分一咯，三分一到咯，即系嗰副 500元而家就唔合理 啦，系啦，500元唔系几合理啊， 合理啊。 咁跟住嗰人就话，诶好啊，咁样，咁就话好啊，咁我俾低个订，咁样我迟啲嚟攞，咁样咯。咁我估佢应该系可能系送俾人， 系， 肯定送俾女朋友啦， 嗰类啦，应该系嗰类啦。 但系如果我觉得呢啲咧，除咗几多块咧，即系500块啊，1000块咧，一个价钱之外咧，我觉得都要睇埋个图片，跟住之后去。再加價， 咁當然啦，如果砌個白地獄，即係100塊你都想死噶嘛，係咪先？ 除咗呢啲之外，如果佢哋不停嗰啲前面有好多人成日會將自己樣砌成變成砌圖嘅砌，就叫人哋砌嘅嗰啲，喂，如果係人哋個樣嘅時候，即係你有冇諗過砌嘅人嘅感受？係啊，如果係呢啲，我覺得要加錢咯。 哦，咁啊係，啱嘅，啱嘅，啱。 香港呢排。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价用晒，心都。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但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样发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取厕纸，令我激竭力皮缩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即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我承认嘅，我系其中一个咧搭 lift 而家都唔系太敢揿 lift 嘅人。啱啱听过系 Tonic 嘅《衰喺个制度》。 啦，讲头先就讲砌图啦，砌图系其中一个因祸得福嘅行业。 系啊，喂，其实咧砌图咧，我自己真系而家几享受啊！即系嗱，我都讲前一轮我系好煲剧嘅，咁啊都当然好享受啦。但系咧煲剧咧个问题就系咧，可能就缺少咗嗰种同细路仔嘅一齐嘅相处啊。 系， 即系因为大家煲啲嘢唔同噶嘛。 系 吓，除非你肯施尊降贵陪佢煲卡通片啦，系咪？如果唔系咧，你都系想煲自己想睇嗰啲啦，系咪？咁所以变咗咧，我女都成啊，妈咪你有煲剧啊咁样，咁即系好似冇陪佢咁。咁但我发觉咧，哇呢个呢几日长假期咧，我哋一齐去砌图咧，真系 有翻沟通， 系啦，即系嗱，原来砌图嘅过程咧，即系你会系同佢倾偈， 系。 一路讲嘢，咁而讲嘢嘅时候咧，系会天南地北乜都讲嘅，即系又或者你有阵时会系砌到一块咧，咁你就我哋就发明咗一样，因为我哋嗰日就砌一幅叮当嘅，确系好难砌嘅，因为入边有 N 个叮当喺一幅入边，咁我哋一砌到一块咧，我就话妹妹啊，不如你去攞个啷啷嚟啊，即系我哋要 ring the bell 咁样，咁所以我哋一砌到一块咧就啦。ring the bell， 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兜 ring the bell 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喺呢啲好似好无聊嘅嘢咧，但其实喺个过程入边，你系几觉得哇，即系其实自己都好似谂翻系无聊，但系你 系 好 enjoy 嘅，然后大家又好开心哈哈笑嘅，吓咁你当你成幅砌起嘅时候，咁啊当然开心到爆啦，咁我。會覺得其實你砌咗四日嘅嗰幅嘢，咁我就睇翻咧，即係砌圖，原來呢樣嘢咧，即係我好似覺得自己好似重拾翻呢樣嘢，有啲突然間覺得，原來我嘥咗呢個咁好嘅遊戲啦，係咪？咁我睇翻啲名人咧，原來 Bill Gates 咧，佢都係好中意砌圖，咁但係佢就叮咗我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砌圖咧係唔使逼自己咧要幾時砌起一幅圖，原來佢屋企咧係長期咧就擺住一張台，即係某一個角落啦嚇，就擺幅砌圖喺度，咁啊中意咧就去砌兩塊，即係砌有陣時你砌到咧即係。癲咗就砌唔到咧，最好就行開一陣，又或者去食餐飯啊，走開咁啊，又行埋去又就突然間就砌到兩塊噶咯。咁我覺得佢呢樣嘢都提醒咗我咯，即係唔好有一個即係砌圖唔係要逼自己咧，幾時要去完成一千塊啊、五百塊啊咁，而係即係我都可以真係而家我真係擺咗一幅砌圖喺某一張台仔度，咁就得閒就去砌啲咯。咁所以你話啊，我嚟緊有個挑戰自己，即係嗰個黑白地獄咧，咁我都冇諗住要幾時砌起噶，咁但係咪就係擺喺度咯。得閒去砌兩塊咯，咁我會砌兩塊，我老公又可能行埋去砌幾塊咁樣，我大女又佢又冇興趣，咁我就主要係我哋三個啦。咁我覺得哇，其實都係一個啊幾好嘅一個親子嘅活動或者屋企嘅一個家庭合作嘅活動， 但係會唔會擺得耐咧？跟住之後人就係咁噶嘛，你擺耐咗嘅時候，你就覺得，有第二樣新鮮感嘅嘢就衝，即係就冚過咗砌圖，所以就擺咗喺度繼續擺幾個月，擺下，成幅都係拆翻佢擺翻入盒啦，會唔會係咁咧？就等於 我 扭計式係咪叫扭計式啊？ 扭計式又唔同砌圖啊， 因為我覺得都係類近嘅嘢，即係又係砌兩砌，跟住你可以擺翻低。 扭計式係要快噶嘛？ 系咪叫扭计式啊？即系唔同颜色， 系啊，嗰个系叫扭计式，系啊， 系咯。啊，嗰个要快嘅咩？我成日觉得砌到同一个颜色已经好难嘅咯。 嗰个咧，嗱，嗰个阿 Kitty， 你知唔知系咩嚟噶？扭计式，你有冇玩过噶？ 我有啊，细个，但系我好难先玩得到噶。 系，我都系。 但我知道有啲人识得玩嗰啲就系斗快咯。 系啊，系啦，我就想讲嗰个系斗快，但系其实 puzzle 真系唔使斗快嘅。 系 即系我个观念改咗咯，即系我一向点解觉得即系要极度无聊先至玩呢个游戏砌图咧，就系因为。你要多啲時間先可以砌起一幅圖，咁但係如果你改咗呢個諗法，即係你只不過放喺一個地方，即係得閒砌啲，得閒砌啲，即係當然唔好唔見啦，咁你總有一日會砌起，咁我覺得你改變咗呢種心態同埋即係對付砌圖呢個活動咧，咁其實成件事就唔同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可以分享下俾大家咯。 係，咁除咗 我覺得你話好sweet嗰樣嘢，即係你話呢個親子 嘅活動咧，就係、是、你即係好似你咁講啦，睇完之後唔捨得，即係拆咗佢或者送俾人啊，你都會想即係 keep 得好好地留喺度咧。就好似即係間唔中望到嘅時候，即係你個女就會同人講啊，呢一幅咧係嗰陣時抗疫期間我哋屋企兩生喺度砌噶咁樣，跟住我哋仲有玩到嗰個 Ring the Bell 遊戲，即係我覺得。嗰、那個有個成品喺度咧，就好似成日都會提你你中間砌個過程嗰啲即係開心嘢咯，即係同你焗個蛋糕食完咧係有唔同嘅個分別。 係啊，我都同意啊 Kitty 呢個講法啦，所以我真係好推介大家真係去揾啲砌圖嚟砌下，真係幾好玩嘅。 係，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覺得另一個因禍得福嘅地方係啲咩咧？我覺得就係嗰啲買嗰啲即係成日都講嘅買嗰啲叫咩啊醫療嗰啲嘅地方啊， 即係口罩、 口罩啊嗰啲啦， 消毒啊，係 啊，消毒用品啊嗰啲全部都係噶。呢啲你以前邊度會有人會掂或者有人睺嘅啫？ 老人家可能就可能去買支拐杖啊，你係咪講呢一類啊？係 啊，而家就反而多好多，仲要係咧係有。我發現坊間應該好多人同我阿姨一樣噶，即係我哋都話周圍揾就算嗰啲啦。我阿姨係直情每一間鋪頭真係 check 人哋， 即係裝下有冇， 睇下人哋嗰啲合唔合規格或者 O 唔 OK 啊 ？check 到嘅咩？一合合嘅， 佢走去自己睇或者周圍問人啊，係、 哦、 啊，即係會有一啲人係會咁樣做咯。而跟住之後，佢會真係話翻俾我聽邊一間銷情好啲啊，嗰間應該係信得過啊，跟住就叫我去買啊，或者就佢自己去買多幾盒翻嚟啊，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因禍得福嘅地方嚟嘅。 我都有一個提供喎、因為咧而家多咗，其實主要啲嘢咧就係你可以喺屋企做啦，譬如你焗蛋糕啊、砌砌圖啊。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我知道好多 friend 咧而家屋企咧都添置咗啲即係健身器材簡單嘅，即係佢哋冇得去做 gym 啦，咁、可能佢哋會即係買翻張瑜伽席喺屋企拉下筋啊。咁同埋咧，我見有啲 artist 朋友咧，直頭可能買一支好似嗰啲健身棒一支棍咁樣嘅，咁就係都係幫你自己拉下背脊啊、拉筋啊，即係一啲簡單嘅健身器材，你可以喺屋企用得到嘅咁樣，咁就變咗可以即係少咗出去做運動或者少咗出去跑步都可以喺屋企喐咯，都幾多人買，同埋有啲某類貨品都係斷市嘅，我知道。 係， 係啊，係。 仲有除咗呢個之外咧，又有啊，我覺得有一個行業咧係反而係勁多人睇嘅 ，YouTuber。因为多了很多人会上网看，刚才譬如 Kitty 话斋啦，啲人会上网 search 点样可以在家做到运动啦，就多了人拍片的时候就多了人会去看啦，咁自然你就会拍得多啲啦，浏览率多了嘛，整嘢食即譬如 Annie 头先都介绍我就话，喂你睇呢个简单嘅咁讲，咁其实亦都系真系多咗人上网 search 一啲嘅食谱、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 YouTuber 啦，或者啲 KOL， 反而而家系即系原本话喂呢几年识微噶啦，即系原本系咁样噶嘛，跟住话因为太多啦，个个都会话自己系咁样，但系而家反而又系一个嘅热潮咯。系哦，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咪时候要再拍翻啲片品？我哋嗰啲 Lady M 女汉子嗰啲系咪唔够做咧？ 喂，电台有冇多人听咗啊？ 系啦 ，Annie 头先有问我呢个问题，但系我 覺得多咗喺屋企啊嘛，冇嘢做吓，咁咪只梗系只耳仔硬系，即系太宁静唔得噶嘛，要搵啲声听下噶嘛，咁咪扭开心机或者扭开，而家咪叫收音机咯， 吓 即系叫做扭开个 都有嘅，收音机都有人开 都有噶系嘛， 系网上都有人听，系啦，咁啊，不如大家话声俾我哋听，究竟有几多人真系听紧咧？其实我哋都做到好迷茫，究竟有几多人听紧我哋做节目，我哋都唔知啊，你哋话我哋知啊。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一点五米距离、 啊。阿 Sir 啊，搬台之前咧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啊，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台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啊，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女人三十、四十、五十。 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牢与天荒，余生与一生共捉我，不服不服你跟我亲吻。 唱蒲明心的故事，亦都是唱出他的成长。之前唱紧三四十岁的阶段，阿 K 话仍然是他所经历的年龄层嚟嘅。到今次去到五十岁左右，重遇前度，就是他未体验过的想象。作曲傅佩嘉，填词周耀辉，编曲 Edward Chiu， 监制 Juno 黄双俊。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郑安琪《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咁啊，而家就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到嚟，依然呢度都系敏感时刻。咁、今日就讲因祸呢个疫情之下因祸得福嘅行业 系啦。电台系咪啫？ 电台系有冇人讲啊？知唔知道？ 唔知啊。 我觉得就未必，因为有一个系再劲啲，呢一个真系我一讲，大家都公认系真系好劲嘅。 煲剧 唔系 频道嗰啲串流平台 唔系。 是咩啊？ 游戏机 哦， 癫咗我哋断市啊！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有啲地方冇得玩添。 喂，其实唔系净系游戏机，而家讲紧咧系讲紧啲配件啊， 系 即系譬如嗱，我哋唔好淨係掛住玩，即係就算你當網上上課啦，你都好多配件需要啦。例如你唔係真係而家日日咁樣幾個鐘喺度 zoom 咧，你都唔知道，哇！原來我支麥有啲問題，或者我個耳機聽得唔係好清楚，個喇叭唔係好掂咁。 又要買個高清鏡頭 啊？係啦，或者個 mon 啊太細啊咁之類啦，咁都突然之間咧呢啲。即係商場啊，或者專賣呢啲咁嘅電腦啊、配件啊、遊戲配件啊嗰啲咁嘅打機嗰啲控制器啊嗰啲，全部都係咧即係好人山人海咯，又係好多人買咯。 之前都睇咗有新聞有講啊嘛，即係疫情之下好多地方好多商場全部都冷清嘅，跟住度度都冇人，唯獨是喺呢個黃金係多人到係數唔到噶嘛，逼到係癲嘅咁樣，同埋有好多嘢買唔到啊，又或者。炒到好貴啦，其實唔止香港噶，台灣、日本都係咯，我知道。同埋就係除咗有一個 game 啦，即係我哋都成日講噶啦，除咗嗰個動物嗰個 game 之外， 唔俾玩啊！ 除了有些地方不被玩啦，大然都是買斷士啦。咁除了呢個 game 之外咧，一個圓形咩 fit 話嗰個叫做運動嘅咧，攞嚟 係嗰個又係好講佢牌子名啦，我哋 係啊，唔講啊，唔講。 圓形夾住可以喺大髀啊，或者攞 原來嗰個牌子咩嚟？我真係唔知喎。 咦，我未玩过嘅， 我唔知嗰个牌子名嚟， 呢个系咩嚟噶？系 做运 动用喎，但系又系游戏嚟噶。 好似一个圈咁嘅，咁佢圈中间你就可以将个手掣好似摄咗入去咁样，因为其实佢系靠个手掣去到detect 你喐嗰、那个。那個範圍在哪裡嘛，咁佢就有啲係好似其實都幾搞笑嘅，即係佢個畫面，譬如有啲係你過緊關，譬如有啲避開啲火啊，定係點樣啊，即係只係歷險緊嘅，咁但係你做嘅動作可能就要跳啊，要踎低啊，要避開啊，要閃左閃右啊，即係都我見我有啲 friend 玩佢話真係出曬汗。 系，即系又可以当家居运动，又可以一起打机咁啊， 系啊， 系啊， 即系二合为一咯， 系啊， 哦， 所以其实我发现咧，呢一个即系游戏界里面咧，亦都系好多嘢都系癫咗咁样啦，系啊， 哦，咁你有冇添置啲咩啊？ 冇啊。 啊！你呢啲嘢唔关你事啊， 唔关我事喎、 啊。咦，我哋有喎、啊，我哋屋企有添置下啲嘢喎，即系个 headset 啦，即系我个女就换咗个 earphone 咯，吓咁啊，跟住我老公又揾咗个镜头翻嚟咯，即系都系为咗因为网上上课吓、啊，就唔系为咗打机。咁、但系打机方面咧，都即系都有去，即係我嗰啲手掣嗰啲啦，即係譬如幾個人打唔夠啊咁樣咧，咁又要去揾啦咁樣咯。咁我聽睇啲報道，啲新聞報道咧，話原來其實嗰間好大嘅日本嘅係咪N 字頭嗰間咧？ 係 嚇嗰間遊戲機公司咧，喂佢哋咧直情係講緊上個月都出咗個新聞咧，講話即係由於即係佢哋有好多嘅生產線都係內地啦，咁內地又未復工啦，咁所以佢哋都公布一來係個供應，二來咧亦都係個。求需求好大，即個個都喺度買，所以佢哋都出咗新聞話即係可能你哋訂咗啲貨咧，要延遲先有啦，咁樣現貨又唔使旨意啦，咁樣訂都未必即刻有，咁樣要再褪辣咁樣。 哇，好灰啊！ 係啊， 俾咗錢都未必有啊。 係啊，即係同買口罩一樣嘅咋。 係，喂，同一個道理咧，其實有一樣嘢我唔知道喎，我覺得可能。目測又唔似好似好興旺咁啦，咁但係其實留喺屋企又真係可以做多啲喎、啊。我意思咧就係呢個護膚品啊，我唔知道啊 ，Annie 同埋阿莫莉咧，咁而家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啦，咁會唔會多咗譬如敷下 mask 啊，或者即係護膚嗰啲程序又做足啲啊，做下啲磨砂啊咁樣咧？因為嗱、又唔可以去美容院啊嘛，依家，咁會唔會即係將呢啲都擺咗喺屋企做咧？嗱，我知道化妝就一定肯定少咗好多啦， 戴面 罩啊嘛，系啦，即系都劲懒啊嘛。咁但系护肤又会唔会多啲咧？ 我反而冇、啊， 有冇？ 系啊，因为我平时已经唔系好护肤啊，即系唔系好搽敷面膜嗰啲人，即系美容院，我成日都讲嘅，一来懒，二来贵啦。美容院都唔系去乜滞，但系跟住咧呢排咧，我唔知系咪因为成日戴口罩嘅关系咧，跟住我就成日觉得我自己少咗化妆咧， 皮肤仲好咗， 唔系啊，即系懒埋啊，连护肤嗰，即系连敷 mask 嗰 part 我都少埋咯， 系嘛？ 系啊， 但系我觉得我有，我有敷多几张面膜。即 因為我身邊都有朋友話佢啊買咗一啲好貴嘅護膚品啊，佢就話諗住試下啦，呢段時間得閒咁樣。同埋有啲人就話戴口罩咧，戴到有口罩肌啊嘛，即係個肌膚咧，即係出咗好多問題，即係口罩焗住底下，即係可能有生粒粒啊，或者生啲粉刺啊咁樣。咁跟住就會即係買啲護膚品嚟即係搞搞佢咁樣。咁 粉刺我真係覺得多咗， 鋪頭又唔係真係好多人。 嗯，喂，我想话咧，即系唔知系咪多咗时间真系喺屋企咧，即系你只眼咧就系会四目咁望下屋企，哎呀，好似即系有啲咩添置下，又或者望下呢度好似唔系好妥，嗰度唔系好对路咁样咧，就硬系想搞一搞嘅。咁我哋真系搞咗两样嘢噶喺我屋企。首先咧就系咧，我老公咧就走去咧换咗啲门教，即系嗱，即系啲柜啊嗰啲咧，譬如你耐咗咧，咁会系唔系好，即系或者松咗，又或者系唔系好，系啦唔畅顺，系啦。咁于是佢真系咧会走去五金铺咧，嗱我唔知。 五金铺，又或者呢啲所谓家居嘅修理啊，呢啲小工具啊，呢啲铺头咧，唔知会唔会都多咗生意啊？吓，即系我哋屋企就发现有呢啲咁嘅，即系嗱，平时系真系唔会理嘅，有佢嘅，而家你就会去真系去处理咯，吓。咁另外咧，我咧就去及下个厨房，咁我就发觉啊，原来咧啲煲煲餐餐咧。好似都原來未好耐冇省啦，咁我又發現咗嘢，其實可能我自己孤陋寡聞嘅啫，可能好多家庭主婦都知嘅，即係省煲我不嬲都以為用鋼線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喂，我竟然咧就喺咧呢一個嘅又係嗰個乜乜城嗰度咧，我就發現咗咧有一種咧好似海綿質地嘅嘢，但係咧其實佢唔係海綿，佢硬身啲嘅 sponge， 叫做 minimize sponge。咁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咧水又唔使落乜淨係水浸濕咗佢，咁你啲輕輕一擦咧，咁就啲頑固嘅污跡，例如茶跡啊，即係嗰啲煲煲蓋蓋嗰啲焦咗，即係燶咗嗰啲咁嘅跡咧，煮得多啊，咁嗰啲漏，即係譬如你煲湯咁樣嗰啲跡咧，全部輕輕一擦就擦得曬喎。 即係完全捽唔甩嗰啲嘢都捽得甩啦，而家 係啊。咁嗱，咁我就覺得哇，呢、這、一個咁嘅日本呢啲咁嘅小家具嘅神器咧，我就覺得好神奇。咁我梗係要上網睇下乜嘢係邊度買啦，咁樣。咁咧原來咧佢係一種三聚氰胺嘅產品。 咁係咪真係唔好啊？ 你聽過你哋有冇印象三聚氰胺係邊度聽翻嚟？ 有啊，有毒噶 嘛。系啦，即系嗰啲大头奶粉咧，嗰阵时咧就系话入边有三聚氰胺啊嘛，咁系当然系唔好啦。咁但系原来佢系个化学作用啦，我梗系唔识啦。咁但系总之佢呢个三聚氰胺嘅化学作用咧，就系会令到呢啲嘢系分解到嘅呢啲渍。咁所以用嘅时候咧，其实就要有啲特别地方去注意，例如唔可以系好热啦，热可能会挥发到一啲真系有毒嘅三聚氰胺喺个空气度。咁同埋唔好捞埋啲咩酸性嘅嘢啊，例如酸性嚟醋啊。咁啊，即係你唔好以為乜鬼都用醋咁樣，咁啊試下用個 sponge 又 add 加啲醋咁樣，咁其實係會揮發咗一啲有毒嘅物質咯。 咁如果我咁啱煲完姜醋，跟住去洗咪唔得咯？ 係，咁你洗完會過清噶嘛？但係你即係你捽嗰陣咧，你只係純粹用水係啦。咁然後跟住你個煲咧，嚟咗種驚住有啲三聚氰胺殘餘物咧，咁你咪用水過清咯。 你听到嘅呢首歌系命中注定嘅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境，迷幻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唯独有魅力。无奈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对我嫌弃，背后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善美，受我爱到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新事业心讲应承七八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际线难稳，样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麦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呀、yeah. ，一九 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白青瘦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朋友就含贵刀。立饭订醋冇，但饭跟醋女友太多好套路。唔识唱拗字，有时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时拉我都跳系偏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氧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斤两。 尽管我只不太高都抵挡，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抗。春潮到场，再世潮管我，女性哪可挡？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好深好深的爱人。爱人是有个咒语的，跟我讲一次 Shabu Lagi Lagi Boom Boom Bala Boom。 除了今天要说的就是疫情之下这个因祸得福的行业有 game 啊，是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觉得开心大发现咯。 是为什么啊？你没有想过 game 是其中一样。 不是，即是我觉得呢 game 会是啦，但是譬如在因为真的时间多了，个人呢就会多了一些心情啊，去即是抄下柜桶底啊，或者發現一下家裏面欠缺什麼，有什麼需要處理一下這樣，甚至乎整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可能有個重整， 是 即是有時覺得喂，即是營營役役很忙這樣呢，那這段時候呢真的可以去怎樣去搞好自己的生活的節奏咯。 我覺得反而是令忙碌的香港人呢有一些精緻的生活，因為例如就是好像你們說齋就會得閒整下蛋糕啊，譬如可能他們即可能休息一下，玩一下游戏啊，上下网睇剧啊，点样或者上网睇 YouTube 之外咧，有好多嘅点解话精致咧，就系、是。多了很多小手工，或者会将家想粉饰得靓啲，即可能加少少装饰喺个墙啊，或者好似 Annie 嘅小朋友咁样啊，又会攞个 file DIY 整一个嘅口罩嗰、那个 暂存盒， 系啦暂存盒啊咁样。其实呢啲我都觉得系喺生活上面，如果你话平时我哋会唔会做，即系如果我哋翻工。未必會的，頂多賣了就算了、是又或者不會咁花咁多心思去做一些事，但是現在我們是多了一些是享受了生活這件事。 是啊，即是你會停一停咯、我想說呢是另一樣呢、都多了人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多了人去， 我自己純粹很不科學的觀察，我覺得文具店呢、都多咗人行啊，或者買下嘢。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嗱寫日記嘅習慣，就唔係人人有嘅。但係譬如記事簿，即係都而家都四月啦，我諗可能年頭嘅時候，大家都會唔知道你仲係用記事簿定係用手機將啲你嘅日程輸入嘅咧？ 係啱啱，我用電話噶。 係啦，即係你係啦，你用手機就放曬啲嘢。Kitty， 你係咪都係呢種啊？即日理萬機咁樣，係啊，咁可能呢種情懷咧，就喺啲中學生或者啲高小啊，就會多啲嘅。我見我個女啲同學咧，佢哋原來係不過其實都興咗年幾兩年，佢哋話翻俾你阿媽呢啲嘢咧，其實咧兩年前已經興噶啦，咁樣你而家先知啊，咁我真係而家先好似 即莫碌下啲社交平台先見到多啲人 show 出嚟、嗯。原來佢哋都好中意整一啲叫做子彈嘅日記啊 ，bullet journal 啊。 但係咩叫子彈日記？ 子彈嘅日志係啦。咁其實咧，佢其實係等於一本嘅記事簿，嗯、但係係純粹一個為自己嘅生活嘅模式而做嘅一個純粹為係即係個人化嘅一本記事簿。咁就佢哋整出嚟係每一版咧都係好靚。除咗喺實用上佢哋真係會寫咗一啲嘢、嗯、之外，佢哋係會去美化嗰份嗰本記事簿啦，例如好多嘅工具需要買啦，唔同嘅顏色筆啊，唔同嘅一啲嘅貼紙啊，或者一啲蓋章啊咁樣，咁就令到嗰個成本記事簿咧係。直情我覺得係一份嘅藝術品嚟嘅，即係直情可以交功課嘅。咁佢有幾樣嘢咧，有別於我哋純粹係記事入落個手機一個行程，而係佢會咧譬如好似我其實都覺得可能我都考慮下做呢件事。譬如我中意整嘢食，佢可能有一個咧叫做一個 tracker， 即係 tracker 即係去記錄或者跟蹤翻自己嘅一啲生活嘅瑣事。咁可能我嚟講，我可能就想整一個叫做bakery tracker， 即係睇翻啊，原來我咧對自己一個期望，可能我想我今年或者我讲一下个月先啦，唔好讲到今年、下个月，我希望我可以一个星期都去学整一个新嘅烘焙嘅食品咁样，咁你就自己可以去写一个咁样嘅 bakery tracker。有啲人可能系 fitness tracker，即系佢系想自己喺身体嘅健康上做一啲嘅运动咁样，咁或者个 mood tracker， 即系讲自己心情嘅，可能佢画一啲画一棵树咁样，咁如果我心情好嘅，我就自己画一个苹果喺上。咁我哋每一日睇下一个月之后，我呢棵树系咪充满咗苹果？即系我见到系呢，原来系即系欧美又好流行啊！香港嘅小朋友咧，即系唔话小朋友，大朋友啦，读紧书嗰啲啦吓，唔好话我哋啲翻工呢啲，佢哋原来真系有呢啲闲情逸致啦，去做呢啲嘢。咁我见到我就觉得好吸引咯、即系呢啲都系一种生活上边嘅一种，我哋可能太忙遗忘咗，但呢段时间可以重拾翻嘅嘢。 系，所以其实 不过咧，我觉得即系讲咗咁耐啦，即系就嚟答半啦，我知道，但系我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嘅感慨咯，即系其实我哋都系幸福嘅一群，先至可以即系喺呢个疫症里面叫做因祸得福，即系揾到一啲即系平时生活上可以作出一啲叫做好啲嘅调整啦，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就可以即系叫做精致啲啊，或者可能多咗休息嘅时间。不过都有一班人系即系。即系生活真系的确受到影响咯， 系啱系， 所以其实每一样嘢，无论系疫情或者点都好啦，令我哋反而系更加要珍惜而家，系要好好地去了解自己多啲，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于今个月24日开考，5月25日完成，目标系7月22日放榜。如果疫情恶化令考试暂停，将会安排喺5月22日或6月11日开考。如果文凭试最终要取消，就会按考生校内成绩以及所属学校过往文凭试的表现评估考生的成绩。考评局表示，体温高过摄氏38度或正接受强制检疫的考生不准应考，可以向考评局申请评估成绩。提醒考生在两节考试期间休息时都要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今次就系我自己喺屋企隔住个电话，但个 feel 咧好似系同朋友喺度煲紧电话粥咁样，个感觉仲好轻松自在。我是张嘉欣，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迪斯，阿欧投诉我哋扇佢啊！ 当下咧，我记得你哋两位嘅评论咧就。其实唔差嘅，点解我睇完之后，哇！我心谂连六七分都冇、啊，真系 三分。 咁呢、這个当俾阿摄暗算咗啦，咁啊谂住迪士啦呢、這个啦咁。 哇！我一路睇 终极咁烂啊！ 想知我哋讲嘅戏系好戏定是你，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士二台院线。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举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Hello， 今日咧 Lady M 咧嚟到啊观塘一个咧甜品嘅 workshop 啊，请嚟嘅咧今日我嘅导师咧就叫做 Solo， 佢系一个甜品师师傅嚟嘅。你好， 大家好。 系啊，哎呀，好开心啊，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向住呢个优雅嘅 Lady 咧，即系又迈进一步啦。 我想你会失望啊，因为是会变成女汉子啊。 吓，但我想话，即系平时我见到咧好型好挫噶嘛，咁唔系原来做甜品师系真系着到好型咁样啊，即系好似谢霆锋咁啊咁嘅咩？ 梗系唔系啦，我哋着嘅衫要最轻便啦，唔可以有咩特色啦，我哋拎嘅嘢咧全部咧十几磅咁样计噶。 吓，系噶。啊、你找其他人，即是找那些兵啊帮你拎 的 嘛。 那直情不用上班的了。 除了担担抬抬的糖啊面粉之外，其实我整的时候都不是很用力的，是不是？ 整的时候都要用力的，因为每个蛋糕分分钟要用8至10个钟去制作。长时间这样做，我们其实呢些腰背啊那些都经常劳损的嘛。 嗯，那 我想问一下 ,Solo, 你是做了甜品师傅几耐呢？ 我就大概2013年开始啦。 嗯，2013年到而家即系7年噶啦。咁我想话咧，7年再之前啦，你系做啲咩职业噶？点解突然间会啊？我不如试下做甜品师啊咁啊？ 我其实就唔系话一毕业嘅时候就立志话要去做甜品师嗰啲嘅。咁我之前咧就系做新闻嘅，咁我就系即系直情系着套套装，跟住上嘅采访车咁去采访嗰啲啦。咁亦都会系匿入去个直播室嗰度做直播嘅主播啦。咁我都系做呢啲。咁嗰阵时就其实咧做就做咗大概5、6年左右啦。咁但系后屘咧就因为嗰个工作压力咧太大。咁同埋開始有啲唔舒服啦，點解呢？因為呢初初冇乜嘢喎，跟住呢就發覺咦開始暈啦，開始其實有食嘢㗎喎，啲人話你係咪冇食嘢呢？其實唔係㗎，就係、是、嗰個壓力嘅問題呢搞到呢個身體失調啦，無端端都會心跳啦，會暈啦，會眼前一黑啦咁。咁我試過喺做緊直播嘅時候呢暈低。 吓，直播喎、啊。咁嗰個直播係你有一個人定係有 partner 啊？ 当时是一个夜晚的节目来的，咁其实就是得我一个在那个厂入面的。咁、我就讲下嘢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好晕，个心系咁跳。咁然之后呢就发觉眼前一黑啦。我唔知道我当时呢系趴咗喺张台定系点样啦。咁同事喺幕后就好醒目嘅，立即换咗一啲画面去咗佢啦。咁、其实喺后面呢嗰啲人已经系咁呢即系扑入嚟呢抬返我落去咁样。 我相信呢所有嘅制作组嘅朋友呢个个都好担心，因为都唔知道因为咩事你晕低嗰下先惊住系深夜。 係呀，咁啲人就话你肯定系冇食嘢啦，减肥啦。咁其实唔系囉，因为 下個禮拜又試過係咁樣。咁其實咧，後屘去睇醫生啦，咁醫生都話係一啲壓力嘅問題，導致到譬如係個交感神經失調啦。咁睇到一啲好勁嘅光嘅時候，就會好易暈啦。咁就譬如去一啲直播嘅時候咁好緊張啊，或者係一啲好 alert 嘅時候咧，個心就會咧跳到離咗譜咁樣。即係其實開始咧已經係一個身體嘅失衡啊。咁所以我就開始去諗，就可能咧我就要注意翻自己身體健康啊咁。就即系唯有就系去谂下发展下其他嘅事业咯。 嗯，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就觉得不如我搵一啲可以令我自己快乐嘅工作去做啦。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系一谂就谂到话做甜品嘅，因为中间咧我系试过做大概一年嘅饮食记者嘅。 嗯， 系啊，咁其实喺嗰年度咧，我又识咗好多咧饮食嘅技巧啦。咁当然系唔止甜品嘅，即系包括系饮食嘅，识咗好多咧饮食嘅人咧咁。咁但系咧我喺度谂啦，咁我做一个饮食嘅人，开间餐厅定系做甜品咧？咁我后屘就拣咗开甜品嘅。 系。 咁个原因咧就唔系话我唔中意饮食啦，而系我即系发觉咧。人天生咧係有啲嘢咧就會影響你嘅，有啲人咧個味覺啊同嗅覺咧係十分之好嘅，但我係完全唔得嘅，即係點樣咧？成班朋友話去品酒咯，啊呢、這個係朱古力味，啊呢、這個酒係木塞味，我一啲都 feel 唔到，反而咧我就發覺咧。以自己咧嗰個味覺上咧，對甜味嗰個 sense 咧係會出啲嘅，嚇。譬如個甜味嘅濃度啊，或者係佢係邊一隻糖咧，我反而係會即係 sense 到咯。但係如果你話係飲食啊，啲人話啊呢隻白米咧就咬口好啲嘅，呢隻白米個水分高啲咧，我係即係我 sense 唔到。有啲人話呢隻牛咧好味嘅，好似個感覺咧一群牛咧衝入個口度咁啊，我係冇乜呢啲感覺。 我成日覺得呢啲感覺咧，即係呢啲形容詞咧係誇張咗。一群牛涌落你个口啊！ 系佢真系咁形容噶，我记得系，其实都几开心啊呢啲感觉。 嗱，听你咁讲嘅话，即系话其实而家最主要就系寻找快乐啦，喺自己嘅工作入面。咁你嘅工作咧，系因为食到甜嘅而觉得快乐啊？你教到人或者你整个蛋糕整完出嚟好靓而有快乐啊？定系你见到啲学生整亦都好似我呢啲咧，你迟啲就 feel 到噶啦，一镬泡咁而你见到佢咁样而耻笑佢而觉得快乐啊？定系点咧？ 其实个快乐就即系好纯粹，好好湿碎咯，但系系好多嘅。即系譬如见到个譬如我教佢做，我系佢嘅导师，佢做完好开心咧。其实你系唔需要介意佢做得靓唔靓，合唔合嗰个烘焙嗰个水准嘅。佢开心到嗰个程度，你已经系好开心。佢尤其是咧，佢可能会系第二日 WhatsApp 翻你，佢食饭嘅时候切蛋糕，然后大家好开心嗰张相咧，佢多谢咗你十声啊，多谢咗你十日咁咧，其实已经系。好開心嘅感覺嚟㗎喇。咁所以其實呢我都想講，對於即係做啲創意工業嘅人嚟講呢，無論係烘焙啊，或者你係教做皮夾啊，或者係教做其他嘅手藝都好呢，其實呢鼓勵好緊要啊。係。係啊，因為客人嘅鼓勵係會令到你呢繼續有動力走落去㗎。因為喺香港開鋪頭呢其實都比较辛苦啊，系啊，咁所以冇鼓励咧，都好难走落去。 不过放心啦 ，Solo， 我相信咧，你遇到我呢个咧咁低资质嘅劣徒嚟讲咧，你之后咧，你嗰个快乐一定会比平时你嗰啲好聪明嘅学生咧多十倍或者廿倍啊！ 想动的拍一拍，把泪也颤一颤，想动精彩。我们不比谁最完美，只比谁没快闪离开。昨天我们太喜的难，明天我们一起起来。明天自此我创业，大千也胜利的街。世界就 猜盼也猜一猜子飞拜拜循环了再循环灵魂流一流汗更外自在我们不比谁最厉害只比谁能做好做满昨天我们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咁我想问一下阿 Solo 先，因为头先咧喺一首歌之前都有听到你讲，佢就话因为想快乐啲，所以做一份自己有兴趣嘅工啊。但系咧，我都知道一样嘢，就系表面而家睇你都好开心、好乐天嘅一个人啦。但系无论乐天都好啦。所有嘢始終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去做啊！開頭打工嘅時候就因為主播嘛，咁可能應該好多人都照顧你嗰啲啦。會唔會突然間變到所有嘢自己做嘅時候會覺得好攰呢？ 其實都幾攰嘅，即係呢啲都係自己做咗之後先至真正感受到咧。啲人成日話喺香港創業係一場大屠殺咁啊，嚇有冇咁誇張啊？咁其實。自己經歷咗呢幾年都其實真係有嘅，因為一開始我記得頭幾年咧，未有人識你啦，未係好穩定嘅時候咧，咁所有嘢都係要自己做嘅。個目標就係每個月要交到租咯，咁你又要交鋪租，你自己又要出糧，又要交雜費，咁其實咧都好辛苦嘅。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我哋都好勤力咯，我哋所有嘢自己搞掂啦，我哋就唔請人啦，自己覆曬啲 email 啊、宣傳、洗碗嗰啲啦，同埋我哋就由早到晚開好多嘅蛋糕 workshop 啦，咁我哋都會接蛋糕嘅訂單啦，咁一有 order 我哋就接㗎喇，我哋就唔會推㗎喇。 好攰㗎喎，聽你咁講，攰過做主播喎。 係啊，當初我就諗住啊，搵一樣輕鬆啲嘅嘢去做，等個身體舒服啲，但係反而發覺呢係落咗落嚟一個地獄嗰度㗎。反而我自己覺得最深印象、最困難、最唔開心呢係嗰、那個孤獨感啊。 嗯， 咁孤独感即其实系咩咧？嗱，你首先好忙嘅时候咧，但系外面嘅人未必明白你点解咁忙咯。吓，咁譬如你一个礼拜啊，唔系啊，一日咧，你可能要做十二个钟、十五六个钟嘅，其实就相等于你一翻屋企瞓醒觉起身咧，就要喺公司。咁然后做到夜晚十一二点先翻屋企瞓觉，第二朝又系咁样样嘅时候咧，其他朋友唔明啊。咁我试过咧，有啲朋友话：，喂，有个朋友啱生咗 B B 啊，不如我哋一齐探佢啦。咁我嗰时系忙到好多日都唔够瞓啦，我就话唔去啦。咁結果係俾朋友怪責啦，佢話你唔可以係咁嘅咁，你嘅人格係好有問題。 嚇、啊，去到人格咁嚴重，使唔使啊？ 咁可能佢覺得就係嗰個價值問題啦，我應該係要做嘅咁，但係我其實好想做啊，但係我真係好攰好攰，真係去唔到啦咁樣咯。 我係你咧，我會建議你免費教佢一堂。 系啦，俾佢知道一堂里面有几辛苦，同埋要嘅时间要几耐， 好惨。咁跟住有啲朋友其实都好嘅，知道我攰啊、忙啊，特登咧成班人约喺我公司楼下嗰度食饭，就话诶、就翻你放工即刻落嚟啦，快啲啊嘛咁。结果咧系都落唔到嚟。另一样咧，即系我哋成日会笑自己嘅就系咧。啲人成日覺得整蛋糕好 lady 啊嘛， 係呀呀呀呀呀，優雅的甜品師嘛， 錯啦咁啊！我覺得係女漢子就真啦，因為咧， 咁我咪去錯咗呢度啊！ 我要糾正你嗰個概念，其實就你覺得我哋係留喺一個好靚嘅地方去做嘅，其實唔係，我哋喺一個食品工場嗰度做噶嘛。咁嗰度有一啲嘅規格要符合咧，其實冇想象中咁靚啦。咁、我哋著嘅衫都係粗衣麻布啊，麻質料、牛仔料噶嘛。以前好中意著嗰啲絲質啊、lace 嗰啲咧，全部就要拜拜嘅。咁同埋又唔可以著高踭鞋啦，因為你喺個工場嗰度啊嘛。同埋咧，就冬天嗰度咧唔著得冷衫。 吓？点解啊？ 因为我哋做糖艺咧，嗰啲糖胶嗰啲咧会黐冷衫毛。 系。咁我冬天咁点啊？即系都要着短袖衫，要镇住整系嘛？ 点镇咁样样啦，冇办法啦。咁真系做，不过就做嘅时候都会热嘅，因为系一个劳动嘅工作嚟噶嘛。咁就你永远唔会靓噶啦，你要扎起晒个头啊，咁样样嘛。咁、所以有时咧就会觉得。捱到咁辛苦又唔靚，塊面又腫，又冇時間去做運動喎、啊。咁有時經過樓下啲街咁，譬如禮拜五晚，咁你見到啲後生仔女著得好靚咁去食飯，三五成群咧，你就會有個感覺就係、我為咩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去追 求？我以前都好似佢哋咁噶，係咪咁諗啊？ 係啊。 但我听你咁讲，原来其实就算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工作，有好多人都系嘅，即系哇揾到以为一开头做到个目标，但系其实中间有好多自己经历嘅经验或者辛酸咧，即系有苦先自己知。 咁自己个身体又差，系、啊，真系极之差，啲劳损咧成日要去睇针灸啊，啲颈会抽筋。 吓、颈会抽筋？ 系啊，因为个成日耷低低做嘢啊，咁你又要称啲好重嘅嘢咧。我试过半夜颈抽筋，打侧个头咁样样。 一阵间我会唔会迟啲拍拍下片嘅时候颈抽筋噶？ 我哋系长期劳损先系咁噶。咁嗰时唔系即刻有医生睇啊，你仲要翻工做埋啲嘢啊，即系你打侧住条颈做埋啲嘢先至去睇医生。 系，我终于明白啦个画面，我想象到啦，真系原来唔系咁优雅嘅，真 系啊，唔系好优。 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你有冇遇过一啲嘅客人咧，系真系好奇怪嘅咁样咧？ 都有噶，咁系有好深印象咧。曾经有一个客人咧，佢走入嚟嘅时候咧，系跟住两个保镖嘅 吓，有钱嘅，即刻开大呢个蛋糕架。 咁佢入到嚟咧，佢就话要帮自己六岁嘅仔仔订一个生日蛋糕。咁佢个要求就系咧，一百人食要有六七层咁多嘅。系 一百人食喎、 哦，系啊，咁哇呢个大单嚟噶喎，系啊，张单好大。咁佢问我啦，六七层嘅蛋糕，即系几大啊？咁样样，咁我就度俾佢啦。咁十六寸啦，咁样样。跟住佢咧就面 十六寸有冇咁大、啊？ 大概膊头再阔少少。 哦， 系啊，咁佢就面露呢个青光啊。 因为佢以为大只啲啊嘛，因为毕竟一百个人食啊嘛。 佢就总之。大發雷霆啦嚇，即係覺得有冇搞錯，即係咁細個，佢就話咁細，我去人哋啲壽宴啊，人哋啲蛋糕最細都35寸做個底。 哦，即係其實佢已經 check 過曬好多鋪頭噶啦。 但我諗35寸其實仲大過我屋企張台喎，即係佢其實睇嗰啲咧係咧，即係以前台慶肥姐推出嚟嗰啲蛋糕嗰啲 size 嚟嘅喎。 佢冇諗過中間原來假。 系啊，佢唔知道系假嘅嗰、那个蛋糕系，系啊。咁我话其实你呢个要求咧系200多人嘅份量嚟噶，咁我后屘即系都报翻一个价钱俾佢啦。咁呢个价钱咁一定系五位数噶啦，同埋都一定唔少噶啦。咁 咁有冇试过咧？又遇到一啲嘅学生咧，整整下蛋糕，跟住嘅时候啦，你自己甩碌咧，即系反而唔系学生甩碌，系你甩碌咧？ 都会啊，有时。捞错咗一啲嘢啦，吓 捞错啲咩啊？即系糖变盐咁啊？ 步骤错咗啊！嗰个步骤唔应该落嘅时候咧，落错咗，咁啊成兜嘢就即系消失咗啦，咁样，咁啊要由头嚟过啦。呢啲眼瞓嘅时候都会试过噶。 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学生喺度嘛。 你最紧要唔好大声嗌，哎呀我错咗。咁其实就。 都是不好意思的了，不過呢安安靜靜地換過一樣東西，然後繼續個課堂，但是最重要就是他們完成到啦，這樣子咯。 即是將主播的經驗調下來這裡，原來都是 work 和有用的，只要就是冷靜。 要冷靜。 好了，今天呢，即是我在這裡跟 Solo 聊天的時候，我就開始發現了甜品師傅原來都是很艱辛和很辛苦的一門的工作啦。不過我決定呢就挑戰他，我嘗試呢整一日的甜品。我希望呢即是呢冇丟呢個 Solo 啊，我哋嘅甜品師，我哋嘅導師嘅架。 我冇嘢嘅，開心就得㗎啦。 都係嗰句啦，希望我做得開心 ,Solo 開心，食個人都開心啦。今日 thank you 你。 好，多謝曬。 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粗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酸的青春，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可爱的尝过，还会去，不要摆全个心。跟我